许会好好的过，或许会消失无踪，你在乎什么？ 随地听经典， 计算代价，爱了就爱了。

自己。 爱到底线，到头来还是无解，抱着你不让你飞，旅行不断重演，我好累。爱到底线，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，你一下最后痛点，我躲在我的世界。 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无畏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住忽明忽暗的灯光，生命麻木忧伤，生命若能涂去伪装，哪里都是天堂。换得好保留痛快的释放，活出一个最真实的自我，别人眼里也许那是错，多一份洒脱，多一份狂热来吧，活出一个最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仔细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，是另一个自己，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，不愿意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